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一开始就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就是中奖了。一直以为是自己是中奖绝缘体，没想到真的中了。是叉叉优先上买东西，然后留言，然后送一个耳机。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吐槽一下，就是要异地恋了以后，怎么不开心，然后可能是可怜我吧，然后就送了个耳机。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但是是份心意吧。也是不枉我在他家花了那么多钱，但是男朋友那个耳机打游戏打的还是很开心的。希望我今年中奖的好运不断吧。 回家对着电脑收看娱乐频道，配着可乐薯条，偶尔还会傻笑。这种生活糟糕，聚会居然迟到，整个人都疯掉，丢掉最佳称号。 有没有一种被创造幸福的符号？ 17:03，今天是星期六，欢迎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啦。 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合作平台一直播，或者是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嗯，没错， 是的。那今天呢是星期六，又到了种草的环节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种的草非常非常的实在。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很多各式各样的单品还有护肤，说的已经很详尽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种草的东西通通不超过100块。 对，不超过100块， 对， 或者是最多就是100块，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另外我们还会在种草的媒环节来做一些现场的评测，比如说也带来了一些大牌，比如说相同的单品，也就像有妆前乳呀，然后大牌的妆前乳、卸妆油啊，平价的和大牌的，我们都会根据我们自己走过的一些弯路和经验来跟大家说，其实有些东西用便宜的那一款完全可以替代大牌，就是有些钱是没有必要多花的。 对， 哎，那今天呢现场我们也是给大家请来的做客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就是美妆达人玄子，一起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玄子。 好，今天玄子带来了很多东西，因为一梦你知道吗，就是在 这种小袋子里面，如果你装一些美妆单品的话，真的是可以容下很多容量。 对， 可是他带了一个超级大的包， 一个包， 而且装的是满满当当， 就像上次他拿了衣服一样，他拿了一个箱子。 对， 每次都会带很多的东西。 对，所以今天感觉现场会有很多干货，而且因为要跟大家说的是玄子带来什么东西，我跟一梦我们两个也是不知道的，我们并没有提前看，就是为了现场迸发出更好的效果。 没错， 那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看完之后呢，就可以让大家以后不买弯路。就是护肤化妆品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该买贵的一定要下手，它有些质地什么的可能确实不能代替，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我个人觉得像洁面还有像卸妆，其实没有必要用太贵的。 对， 因为我也用过贵的，也用过非常便宜的，但是都没有什么 太大 的 差别， 并没有区别。对，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教大家怎么样把钱实实在在的花在刀刃上。首先就进入到潮流风向标，来看一下美妆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有些时候一提到平价的商品，就会想到说大学生，可是呢现在我又觉得说大学生，我们不应该低估大学生们的消费实力，因为大学生用的通常有的时候我发现跟我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哎，感觉是这样子， 自己的人生活得太失败了。 没有，我觉得是这个时代是变化的，你知道吗？尤其现在我们这个通讯设备，包括我们现在转发的一些帖子，关注的一些公众账号啊什么的，所以现在很多大学生也都关注这些美妆类的资讯。 是的， 所以他们也会去买一些这些东西。 一梦，你平时在你宿舍或者是朋友当中算是美妆小达人吗？ 算是， 就他们一般有什么要用的都会来问你。 会问我一下，但是我宿舍其实有比我更加有经验、更加厉害的一个姑娘。 真的吗？ 她是从高中就开始有研究的。对，所以还是蛮厉害。就是我很多的东西， 那学习可能不是很好吧？ 哇，他学习很好，他现在已经保到了北大。 我的妈呀， 很厉害的， 太气人了呀！这种姑娘 很厉害的，对， 好， 很厉害。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这个小视频里来说，现在大学生到底都喜欢用哪些美妆的单品呢？ 我是大几的？ 我是大二的。 大三。 大一。 大一。 大二的。 第一次化妆是什么时候？ 大一吧。 大三。 高中毕业吧。 高三要艺考的时候。 大一的时候。 我是大四快毕业的时候。 第一支口红是什么牌子？ 第一支口红是我妈送我的，就是迪奥的 YSL 的那个12号，粉色的那个。 别人送我一支 YSL 一号，有点干。 香奈儿吧。 杨树林。 应该是12 MAC 的吧 ，Z-Share 那一款 很火的那个豆沙色， 好用到被人拿走了。 3CE 那个粉管方管 好像是看 MAC 的。 美宝莲吧， 是乐视风云的一个小唇釉，因为大一很穷。 你用过最喜欢的化妆品有哪些？ 我觉得我最近在用那个芭比波朗的那个全草粉底，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用的。口红的话 ，NARS 的那个蜡笔雅诗兰黛的 Double Wear 比较好，很磨皮，不脱妆。口红的话，阿玛尼的红罐2000什么的，颜色更饱和一点。 迪奥的那个眼影。 唇膏的话 ，NARS 吧。 眼影的话，我现在用凯美的眼影，还有 NARS 眼影。 看，就比较日常。 MAC 口红价格也比较合适， 干得很干， 我就喜欢满嘴唇纹的感觉。很性感。 我现在比较喜欢用 TF 的，是05跟07的比较多。 YSL 钢管一号，皮亚光，而且咬唇也挺好看的。 眼影的话 ，Tatch 的还行。口红的话 ，Tatch Mag， 它质感很美， 不用卸了可以吃的那种，我比较喜欢。 想对刚开始化妆的人说句什么？ 好好卸妆，好好卸妆，一定要好好卸妆。 从平价开始，不要一开始就买太贵的。 刚开始化妆一定要追求淡妆，否则一上来就搞太浓了，会容易很尴尬。 慎入化妆这条道吧， 对女孩来说是个无底洞吧，应该是。 没关系，勇敢去尝试吧，反正对未来就是可以遇到更好的未来。 你是最美的。 就是护肤品的话可以用好一点，然后彩妆可以多尝试一些。 的这个丝绒雾感唇膏笔，色号是刀出维塔，它的质地是非常细腻的哑光，饱和度也不错。这一款上嘴之后就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豆沙色，豆沙中带一点淡淡的红，比裸色更显气氛，比较适合白皮和黄腻皮，可能不太适合皮肤太黄的人。 是 YSL 这款新出的哑光唇釉，如果你觉得方管太干，圆管太油的话，那这一款的滋润度应该是刚刚好。那刚涂上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水润的质地，等一会儿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哑光，能用纸巾蘸一下。它只有轻微的掉色，它的持久度是非常好的，质地很轻薄，平时喝水吃饭基本是不会掉的。眼睛色号就是一个有点偏橘调的正红色，涂的时候就感觉其实非常的柔软顺滑，它又很轻薄，所以说不会感觉很腻。这款的颜色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阿玛尼正红色，适合比较正式的场合。其实它的颜色也不是特别鲜艳的那种，平时涂的话也是可以的。它里面是含有三种护唇精油的成分，唇部肌肤如果状态不是很好的话，用它还可以起到一个护唇的功效。 被室友偷了，我自己没用到。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我们看了一小段非常可爱的视频，就采访了不同年龄层面的大学生。然后呢，大学生们就来跟我们讲了他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最喜欢用的化妆品，同时还讨论到了说自己的第一支口红什么色号，然后第一个粉底什么牌子。我刚才我们私下还聊了一下，好像口红什么色号很难想到了。 对，很难想到了。 对，因为口红就是最早用的时候应该用的都是一些比较平价的牌子，尤其是我的那个年代就很平价，能上高中呀。然后我能想到的就是睫毛膏，我们非常清晰想到用的是美宝莲的，所以当年那个电视上做的广告非常的火热， 非常的大牌的那种感觉， 特别大牌，就觉得天哪，如果能得到一支美宝莲的睫毛膏简直就是太开心了呀，就是很愉快。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是在那种类似于屈臣氏应该是在那种地儿买的，就很开心。而且有一段时间还断货，后来美宝莲家现在应该已经都停产了吧，还出了一款叫做什么黄胖子睫毛膏。 哎呀， 你没有知道吗？ 我听过黄胖子。 对，黄胖子 没有见过。 对， 就是 本尊吗？ 对， 说明你跟我年纪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哎，对，所以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来跟我们互动，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最早期的时候入手的化妆的单品是什么，你还能想得起来吗？色号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和我们分享。那接下来呢，其实说到美妆，只要你踏入了这个化妆品和护肤的行列，一定就要卸妆，对不对？ 对，刚才那个女生也说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嘛，一定要化妆之后一定要卸妆。 我好像目前为止这个习惯保持得很好，从来就算是大学的时期，有一段时间可能就玩得比较晚，喝了酒，或者跟小课组的同学可能就是 开 party 的时候，特别晚回到宿舍，无论是几点，我一定会卸妆。 对，我也是，就是无论几点，我一定要敷面膜。 哎，那我想先问。 真的是， 你就算夜里四点回宿舍也会敷面膜吗？ 我要敷面膜，要不然我受不了我的脸。 天哪， 感觉特别特别的干。 哎，那是不是你就可以敷一个那种涂抹，一涂上就可以睡了，就 OK 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你们现在目前啊，就现在在家的卸妆产品是分眼唇卸妆和面部卸妆两种，还是只有一种？ 两种， 两种， 都是两种， 都好精致。 但是我大一的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没有，直到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开始就是用那个眼唇卸妆液了，是因为我买了一个睫毛膏，你不用那个是根本卸不干净的， 防水的， 对，防水的那种，特别防水。然后我就买了那个，所以必须得用那个。 就是眼部你们一定要是单独卸的， 一定要，一定要，因为说据说是如果有残留的话，你的黑眼圈可能会更重。对，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天哪，最近也总有说有黑眼圈。 哎，但是大家可以用那种卸妆膏， 对， 卸妆膏就可以， 卸妆油 哦，我有卸妆膏啊，我有卸妆膏， 有很多是很好用的，就是都能溶解，然后乳化之后应该还是很干净。 不过其实眼部产品是有一些，眼部产品是有一些，怎么说，就是有一些产品。确实是必须得用专门的卸妆液才可以卸掉的，不然的话就非常难。它可能有一些产品，就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支睫毛膏，它只有卸妆麻烦这一个缺点，其他没有任何缺点可言，已经用了很多年，再稍后也会给大家种草。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小视频，来看一看你需要的一瓶眼唇卸妆液，它这里也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评测。 评测了四款眼唇卸妆液，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一下，就是关注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 是的，还可以搜索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 是的，一小段视频呢是给大家评测了在市面上比较红的四款的眼唇卸妆液，也是教了大家一些挑选眼唇卸妆液的一些小窍门。 对， 然后哎，你们两个人现在用的都是哪一款？ 我用的是美宝莲的那一款。 嗯哼， 对， 然后是这个曼丹的，这个 我可以看一下吗？哦，因为我不用眼唇卸妆液。 真的不用吗？你用卸妆膏吗？ 也还好，因为我平时可能就是现在这一支特别防水的睫毛膏比较少用了，因为大部分时间在接睫毛嘛， 嗯嗯嗯， 所以我就会直接用卸妆油，然后眼部也就是眼线液，所以我觉得卸妆油也应该能卸掉，就没有特意用眼唇。 就是不要用那种防水的眼线液，其实基本上所有的卸妆油都可以卸得掉。 是， 对。对，然后一梦说的那一款美宝莲的应该还是挺平价的， 挺平价的。 我觉得眼唇卸妆液没有必要用很贵的，因为用速度特别快。 对， 我曾经也用过至少，所以我知道用的很快， 很快， 一瓶用不了多长时间， 是用不了很久，然后它就没了。而且买的就是小瓶的嘛。 嗯哼， 对对对。 我之前还上大学的时候还用过那个欧莱雅的眼唇卸妆液，也很出色，哎，非常好用。 嗯、其实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还是最好用上眼唇卸妆液，尤其是嘴巴的这一部分一定要卸得干净一些。 是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咬嘴唇啊，或者是牙齿会碰到嘴唇，就是把这个口红吃掉，就是对身体还是不太好的。 是， 对， 确实，哎，所以今天上这期节目又给我上了一课哟。回去以后我还为了做一个更精致的猪猪女孩，我还是要买一瓶 眼唇卸妆液。你不用买，你不用买，我下次给你带一瓶，我有三瓶。 真的吗？ 对， 对， 对， 好吧，那你下周给我带来哟。 没问题，没问题。 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看一小段视频，是最近林允有接受一个采访，因为现在除了带货女王范冰冰， 她真的是美妆达人了。 对，她最近非常的带货，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她的化妆包里面都装了些什么。 好的。 补妆棒，它是保湿的，它可以抹在那个皮肤上面，凉凉的那种感觉。万能的遮瑕膏，就是它是有三个颜色的，就是可以调的那个颜色。还有一个伊普萨的眉粉，我平常就画的比较淡，然后用这个浅色就是非常的合适。然后用眉峰和眉尾，就是用这两个颜色可以混合起来用，可以自己调颜色的一个眉粉，非常方便。它有五个颜色，还有两个刷子，非常实用。眼药水就是平时拍戏比较累的时候就可以滴一个。遮瑕膏，过妆遮瑕是要补的，挺用心的，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去和大家分享身边好的事物，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我会在拍戏的间隙，就是我特意带着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字，就怕讲的太多，大家就觉得看的太多了。我就是尽量就写的精简一些，然后把故事内容写的更精彩。 对，我会经常看就是美妆博主啊，还有像冰冰姐的那个小红书啊，我就会偷偷摸摸看，然后买他们觉得好用的东西让自己试用。然后我还问冰冰姐那个椰子油好不好用，然后她说挺好用的，然后我就按照她的方法去用了椰子油。就是这个 Lisa 的高能美肌 ME，减十斤嘛，就是对自己比较狠，就是即使啊，我觉得好吃的东西都挺长胖的，所以我尽量的少吃一些长胖的东西，做美妆博主。Isa 是 Cido 祖马龙，皮肤本身就比较干的美眉们，用了那种不适合自己皮肤的护肤品，反倒就是把自己的皮肤就是弄得更干了，就叫发干。肌肤维稳就是让自己皮肤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人应该不算呐。带着这个补妆棒，老师的小技巧，带妆的话你就轻点去拍它，然后去拍一下，然后把脸上的底拍匀了就可以，也不会化妆。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我们通过看了林允这段视频呢，其实也知道并不是明星用的东西都是非常贵的，也 对， 对吧？ 对，都是我们平时都可以买得到的。 每个明星其实都会推荐一些很平价又好用的单品， 是的， 所以大家一会儿一定要锁定住我们稍后的种草的美环节，现场会推荐很多非常平价，只要花100块最多哟，或者100块以内就可以得到的美妆的单品。那接下来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因为呢，之前是在微博上，不是是在某一个什么公众号上面。看到了说今年虽然有很多品牌都出了很大的款式的包包，但是小包还是当就是 很 流行， 而且我觉得小包背起来还很洋气， 很洋气。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带来了一只非常咪咪好的包，然后我想请一梦来现场试一下。 好， 还有一只颜色很春夏款的包包啊，然后呢我想请玄子来试一下。 好， 对 ，OK 的， 我们来看一下女生的夏天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包呢？ 可以。 好的，我们已经把他们两个人请到了表演区了。对，一梦你可以拿一下话筒。我觉得我那只包给一梦配是毫无违和感的，因为它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 颜色不一样。 对，颜色不太一样而已。 嗯哼。 OK， 现在一梦背上了我带来的一只方胖子，然后玄子手里拿的那款包呢，是我从朋友那儿借过来的，是一只比较春夏颜色，但是它的质地很特别，是丝绒材质的，这样的一只算是湖绿色的一款包包， 很好看， 对，很好看， 对， 颜色就是虽然是丝绒的，但是我觉得夏天如果穿那种颜色比较鲜亮的一些的什么裙子也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是，所以我想请玄子现场来背一下。哎，那你们两个人就是会对这样的质地，比如夏天背这种质地的材质会拒绝吗？ 不会， 嗯， 主要是看搭配，对不对？对， 好好看。 我夏天经常背那些就是丝绒啊，或者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厚的、很厚重的那种皮子的包包。 嗯哼。 还有甚至是那种就是毛茸茸的那些配件，我也会。 那像一梦先生现在身上这只小小的方胖子，你们会不会觉得不太适合夏天背？因为颜色比较重嘛，黑色的。 不会，就是我不会觉得，我看就是他怎么搭吧， 嗯哼， 他怎么搭衣服，肯定不可能夏天就是穿一身黑，然后再背一个黑包就很不好看。 对，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一梦现在身上这个包很适合穿一个超短的牛仔短裤， 对， 然后或者配一个那种白色 T 恤，戴个墨镜就很好看， 就很简单。 你们俩可以换过来背，我看一下吗？ 对，好。那可能我今天的这个衣服的原因不太适合背这个特别亮的，还好，对。 也还可以，你可以斜挎着背一下，我看一下。这两年特别流行包包斜挎，之前我斜挎包的时候，还有人说你好傻。后来我发现，我就要斜挎包，因为斜挎包的话会显得整个人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掌声送给社会人，欢迎回来，这里现在是17点32分，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我们是周六了，种草了莓的版本，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哎，或者呢是在新浪微博上面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都很激动，因为在这个种草了莓环节啊我们要给大家种草的，你绝对买不了吃亏和上当。 对， 我们种草的都是100元以内的单品， 平价的产品， 甚至还带来了一些很红的一些明星大牌单品来对比，然后告诉你说，哎，其实他们两个你选的那个便宜的就完全 OK 了。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是请来了美妆达人玄子，欢迎玄子。 欢迎玄子。 大家好，我是玄子。 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欢迎回来。 是的，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其实说到这个美妆和护肤单品，我觉得每一个女生一定就是经过了岁月的各种敲打之后，一定是便宜的单品和贵的单品都挑战过的。 对 对， 是，所以是就是在我们可能刚步入这个美妆行列的时候，不会急于的太快去买一些特别大牌的东西。对，反而会买一些就是学生党的那些平价的一些产品， 尤其是日韩的一些药妆，确实还都挺好用的。 是 所以今天在种草了莓一开始呢，先要跟大家来说的一个对比，就是平价款的睫毛膏对比这个大牌睫毛膏。今天呢我也是带来了一支平价和大牌的睫毛膏各一支，而且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今天我跟一梦并没有化妆，我们只是打了个底儿，我们打算在节目当中用推荐的这些平价产品来把自己的妆完成。 是的， 其实跟用大牌的并不会有什么区别。 对，没错。 是的，那今天呢我带来的平价睫毛膏是来自日本的 K Kiss Me 的这一款、嗯、这款睫毛膏我不用介绍，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它已经红了非常多年了。然后它是分两种，一种是浓密款，纤长的，一种是浓密的。 嗯， 然后它有黑色款，可能我这个是老一点的，对，因为我家里对，因为我这一支放了很久了、 嗯、 家里也有黑色那一款、嗯、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会有。它的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不好卸妆。 嗯 嗯，因为 就是得买眼唇卸妆液。 没有，他们家还有专门的一支浅粉色的那一支，是专门卸这一支睫毛膏的卸妆液、 啊、那也就是 你只要像睫毛一样刷上去之后，然后再用化妆棉哎轻轻的一搓就掉了。 但是这个用眼唇卸妆液也是可以卸掉的、嗯、 对，也是可，但是不是很容易，眼唇卸妆液。 天啊，它这么顽固吗？ 对， 顽强。 你们知道这一支睫毛膏他有顽强到什么程度吗？我讲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是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跟当时的男朋友吵架了，吵架了之后我就哭，非常的伤心，就是大哭了很久之后，这个睫毛膏一点也没有掉，也没有花掉、哦、 晕妆， 完全没有晕妆，还是坚挺的在那儿，连苍蝇腿都没有变成。对，很厉害。当时我就觉得天哪，就算再难卸我也要一生推，因为我是一个哭点很低的女孩子，包括去电影院看一些那种、嗯、电影可能也会哭点很低。 对，很重要，在外出的时候尤其看电影啊哭了。 对，如果你要是涂了一个不是很防水的睫毛膏或者是眼妆的话，那你就真的变成熊猫眼，就很吓人。 嗯， 对，所以这一支是平价款的。然后另外还有一支大牌的，其实也很好用，是我今天带来的，就是 HR 这支蕾丝款的、 嗯、 他们家最经典的， 好看， 对，其实是豹纹那一款、 嗯、 但是这个蕾丝款呢也是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我非常的喜欢。 对， 它的优点呢是随便怎么卸妆很方便，但是呢也不会脱妆，也不会脱妆，而且有的时候甚至 也不会晕妆。 对， 不会晕妆，甚至不需要用睫毛夹涂它也可以卷翘、 嗯、 这是我喜欢它的点。但是这两支如果对比起来的话，其实以 HR 的这支价格来说、 嗯、 我觉得真的不如买这边平价的这一支，因为这一支只需要1000日元，就是60块左右人民币。 嗯， 所以呢我觉得虽然都是很好用，但好用程度不相上下。 嗯， 价格却差了好几倍。 对，可以买好几支 Kiss Me 了。 是的、 嗯、 你们两个也有戴睫毛膏对吗？ 有戴。然后我先说一下我这款吧，我这款是悦诗风吟他们家的这一款、 嗯、 很多化妆师也推荐过。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一款它真的是可以把你的每根睫毛都刷得很明显。 嗯， 对，这是我觉得它很好的一点。还有就是它也不需要很多的步骤去卸它、 哦、 只要卸妆油啊，就正常的卸妆油去卸它就可以了、 嗯、 而且也不会晕妆。 哇、 这个很红， 很好用，而且价格也不到100块， 是特别便宜、 嗯、很便宜，大家都可以在网上买得到的。 嗯哼， 对，而且它分黑色还有棕色的、嗯、对，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喜好。 哎，我挺想尝试一下棕色的， 这就是棕色的， 我觉得棕色的、 啊、好像棕色的 眼线配上棕色的睫毛膏应该挺好看。那我一会儿要涂这个。 OK， 没有问题。 OK， 然后现在玄子你带来的是 我带的是 也是 Kiss Me。 对， Kiss Me。 然后这也是这次我买的，因为以前我只用过这个 Kiss Me 的这个、 哎、 这个是纤长吧，就是加长、 嗯、 然后它真的很长，涂完以后而且它就会很挺、 嗯、 它不会说那个还就刻意的你需要就是去夹它才会变得很翘、 嗯、 它虽然长，有些它一长它就耷拉下来了、 嗯、 但是这个涂完这个睫毛膏它会整个就会把你的睫毛给支撑起来。 嗯， 然后我还这次还买了一个，它其实这个是浓密型，它可能就是涂完以后不会像这个纤长这一款的那么长，但是它就是同样的也是会就是效果比较好，因为它有一点这一款是红棕色，有点 红棕色呀。 对，它不是黑的。 哎，那涂出来会很夸张吗？ 不会，它是一个比较低调的颜色。 我已经知道了。哎，玄子，你今天有涂睫毛吗？ 有，但我涂的是这个。 哦，你已经涂好了是吧？ 对对对。 那这样，我还有一支睫毛膏要推荐。这个是、 啊、这款， 我有一个朋友，他去那个泰国旅行的时候带回来的。好像在普吉的 这个好像是两边可以 怎么样的。对，这支睫毛膏因为我没有见到，我也没有买过，是朋友送给我的，真的很好用，而且它价格据说是超级便宜，可能就40-50块钱。 你用过吗？ 它是我用过，非常好，它有两头。 嗯， 先刷它好像是让你先刷黑的再刷白的， 再刷一遍黑的。 哦、我知道这个了。 对, 对, 对, 对 这一款，而且绝对不会很夸张。然后这样吧，这一款让一梦来试一下， 好 吧？这个非常好看，而且很自然。 好，你等一下告诉我顺序怎么刷，我没有用过这一款。 好好好，然后我现在要来涂一梦带来的这一款。悦诗风吟的这个棕色的睫毛膏，哎、嗯，它写的是黑色耶， 黑色是吗？ 对， 啊，那应该是黑色。 哎，那要不然我来挑战一下那个红色的， 可以试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个 ，OK， 比那个颜色更明显、 uh-huh、 是 Luna Soul， 哦、oh ， 然后它也是不贵，因为它是在一个就是那种新年福袋里面的，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算完，这个肯定不到100块钱。 嗯哼， 然后它是比那个还要，它是偏紫红， 嗯， 然后 哇， 对，颜色还有点妖媚看起来，但是涂完会效果很好， 偏紫红色， 对，看起来会其实还挺温柔的。 其实睫毛就还好，它不是眼线的那种， 对, 对，但会你能看出来它是就是不是黑色，也不是棕色，而是 天 哪！ 所以那我一会儿要来试你的那个，那我涂哪个呢？ 都可以啊， 你可以一边涂一个 一边涂一个不好啦，太不对称了，我涂那个棕红色吧， 这个吧， 对，涂这个吧， 这个还挺好看， 对、 这个、 OK， 一会儿我来试一下，这样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几款产品，然后一会儿休息的时候我们再来涂， 说说眼线吧， 说说眼线，眼线呢我是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最后最好用的发现还是 Kiss Me 的最好用，哎， 对， 然后一梦手上拿的这一款也很好用，我也有、嗯、 这款很好用，我一般涂眼线都会涂棕色的，因为 我 会觉得日常妆的话会比较自然， 对 对, 对， 然后这一款是用了4年，真的是不停，就是没有换过其他的了、嗯、一直在用的这一款睫毛膏很好卸，而且它平时不会晕妆，我觉得就非常好， 嗯， 对，就是我，哎，对了，我还要推荐给大家一款，就是 没有发现大家统一推荐平价化妆品拿出来，要不就是 Kiss Me、啊、要不然就是一梦手环这支，一梦手环这支我不但有这一款，就是紫色的，它是棕色的嘛， 对， 紫色包装， 它红色， 然后还有一个红色包装是 黑 色 的 涂出来都非常好看， 非常好用， 对对 对, 对， 然后新手用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很适合新手用，然后还有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这个、 嗯、 应该是爱蒂小屋他们家的这款、 嗯、 这个也是可以涂眼线用的、 嗯、 而且它涂眼线就是整个的感觉会比较自然，不会像就是我们平时用眼线液或者眼线笔就是涂出来的那个感觉是一条线的那种，它会有一点点晕染的感觉， 嗯， 对，这款也是不错的， 有点晕染的感觉， 对，你看它的这个，你看它的这个头虽然是圆的、 哦、 但是你只要稍微轻轻的在你的这个眼线的这个部位画一下，就是感觉像晕染一样、 嗯， 对，就不会显得只是一根眼线，就感觉很突兀的。有时候你画不好会有那种感觉。 好棒哦！ 可以试一下，一会儿 我一会儿试一下。玄子今天带来的眼线产品也是 Kiss Me 吗 ？Kiss Me， 然后我这个选的是棕色的， 嗯、 我也是跟一梦一样，我觉得。一个也是比较适合我吧，我觉得黑的话可能就是有一点显得太厉害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棕色会看起来人相对 温柔一些， 柔和一些， 温柔一些，温和一些、 嗯、 对，会更日常更自然， 是的， 所以我还是挺推荐这一个的， 是的，如果正在现在才来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在种草的梅环节跟大家来种草的是100元以下的平价的彩妆和护肤的一些单品，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嗯，是的，刚刚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是平价的睫毛膏和眼线， 对， 两种结合，大家现在其实都差不多，两种结合在一起，一支睫毛膏加一支眼线可能只要100块出头， 是在这我们还可以再推荐一个，就是睫毛夹、 嗯、好， 等一下在我们休息期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给大家画好了，然后再给大家展示出来， 是的， 对， 是的， 我们把这个眼睛的这一部分给大家都是说好， 嗯， 说好了，然后我要推荐的这个睫毛夹是他们家的睫毛夹，你们用过吗？ 没有哎， 就是它是这叫什么木屐，这个、这个叫那个无印良品，无印良品他们家的这个睫毛夹真的好好用哎， 对， 而且感觉不会夹到肉，你知道吗？ 天哪， 是会的，就是你 硬夹，硬夹是会的。 所以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是我记得是80块钱吧， 嗯， 不到100。 不到100， 其实、啊、看起来就很想夹耶， 好像50块钱就是看你在，对，而且它现在这个还不太好买， 嗯， 对 ，OK， 很不好买。 这个跟这个形状一样的日本药妆也有一个牌子，我也有点忘记是什么了，但是跟它形状是一样的，也很好用， 对， 而且价格还便宜、 嗯，是吧？ 是的，嗯，然后也是那个形状的， 嗯， 然后我带了一个资生堂的这个。就是跟普通的 资生堂的也很好用， 也很好用、 这个， 它也不贵，好像也不到1000日元。 我今天带来这款是植村秀的， 嗯， 也是很便宜，80块钱， 对， 80块钱， 八十块钱。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种草睫毛夹这个环节，一梦赢了，因为它这一款突破了传统睫毛夹的限制。首先 大家都很好携带， 是 对它的造型很便携，而且又非常可爱。 对 我还挺好奇的，所以我打算去无印良品买一支这个。 可以试，你在网上就可以买。 对，一会儿我可以试一下。 OK， 那现在呢，我们哎，玄子那边还有没有推荐的眼部的便宜单品？ 眼部的，我还带了一个眉笔。 眉笔可以说一下， 那个资生堂的还挺有名的六角眉笔、嗯，我还挺推荐这个颜色是灰色， 嗯， 因为就是其实我平时会用染眉膏， 嗯， 就可以了，因为我眉毛长得还比较齐全。 那你是没有睫毛、哎？哦，我刚想说你是不是 说到染眉膏，我带了一款染眉膏， 嗯哼， 这款染眉膏，对对对，他们家的这款染眉膏， 他们家的产品的全部的优点就是很好看 ，Benefit 他们家的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包装也是很可爱，很少女。嗯，那种，这个当然就是根据你自己眉毛的颜色还有你的发色去选择这个色号。我的这个是2号，对，2号的这个 是比较浅的， 比较浅，因为得根据我的发色， 对， 还有眼睛的颜色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去选。价格也不是很贵，其实反正也是不到100块钱， 不到100吗？ 我记得是不到100。对， 对，应该也就100 出头， 到头了，出头一点点，反正就是不是很贵，真的不是很贵。 OK， 你们有没有带平价的眼影过来？ 当然带了。 这样，我们一会儿再来介绍。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先把我跟一梦的基础的眼妆完善一下。等稍后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平价的眼影。 OK， 不要忘记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百元单品的评测的现场直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嗯、稍后回来哟， 稍后见。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 Oh yeah, tonight's the night when we forget about the deadlines. It's time.Too crowded, too many cool kids. It seems like one of those nights we ditch the whole scene and end up dreaming instead of sleeping.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in the best way. 北京时间的17:54，欢迎回来。刚刚稍事休息了一下，是因为呢，我们今天种草莓环节跟大家来聊的是关于百元单品的一个推荐和介绍。那刚刚我们跟嘉宾玄子一起给大家推荐了平价的眼线笔、睫毛膏以及我们用的睫毛夹，所以呢，聊到这儿了之后。我们就是一起，我跟一梦两个人今天没有化眼妆，所以我们就一起在刚刚休息的时间里把眼妆的部分化好了。然后呢，我跟刚刚用的眼妆产品是这一款，棕色的眼线笔，是一梦带来的，它的价格是60块钱左右。然后呢，睫毛夹我真的是要大力推荐了，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 我刚给大家推荐的这 一款，对，一梦来，一梦今天推荐种草的这款睫毛夹，它的造型突破了以往咱们用的这一款这种睫毛夹都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对。然后我用了之后还发现一个它的好处，本来我喜欢的点只在于说它 很方便携带又轻又好、嗯、但是用了之后发现呢它不容易把你的睫毛夹掉，经常用睫毛夹的女生都会知道，如果一直用这种金属质地的，你稍微劲儿一使大了，睫毛就断了呀，它真的会断， 特别尴尬。 它可是说断就断，那它长出来可不是说长就长呀，所以一定要注意。包括我之前接睫毛的时候，那个睫毛师还说过，说哎，你睫毛看着挺多的、嗯，但是其实有好多都是断层，就是因为平时夹睫毛夹的、 哦夹， 自己都不知道。 对， 所以它这一款睫毛夹我就是非常欣赏， 嗯、 我一定会入手，非常的喜爱。 对， 所以它的价格是多少来着？ 嗯，80块， 80块钱左右。对，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种草的这一款睫毛夹。然后呢，一梦，然后我刚刚涂的睫毛膏是玄子带来的这一款， 是的， 他说是有点棕红色，可是我涂在脸上之后没有看出来， 对，因为它还是 太大的， 自然， 对对对，很自然，然后没有黑色那么的突兀、 嗯， 我觉得颜色还是挺好的，有点偏棕色那种， 对对 对， 感觉， 而且刚才玄子的这个距离看小雨那个眼睛就是很明显， 嗯， 睫毛很翘，因为本身小雨的睫毛也 很长，是的，是的， 对，不过通过刚刚的休息时间也可以判断出来，我是一个很利索的女孩。孩子，因为我跟一梦都是同时在画眼线和睫毛的，我觉得到现在还没有画完， 结果已经 是， 而且 速度怎么可以这么快呢？ 速度非常快。然后一梦，你可以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嘛，就是你刚刚用的这一款，我带来朋友送给我的这一支泰国的睫毛膏，就它的特点是，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让我长了 一边黑一边白，然后白色的它的这支睫毛膏特点就是它白色。不是那种纯白的让你纤长的，它 是 那种 毛吗？ 是绒毛。然后刚刚一梦打开之后吓到他，他说 是 天哪，上面怎么都是毛。我说这个睫毛膏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刚才我在，因为我的步骤是先画眼线了， 嗯， 我为什么会慢一点，因为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我的这一款，它虽然说我画起来会感觉很自然， 嗯， 但是不太好画，因为它头是粗的， 嗯， 你弄不好整个的眼尾就是很粗的，就是对，很要好好把握，就看你的手法了。 是的。 然后我在涂完这个眼线之后才涂的这个睫毛膏， 嗯， 这个睫毛膏涂黑头的这边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这个白头的这边我真的是惊讶到了，看着也没有什么，我以为涂上去就是正常的像液体一样的， 嗯， 没想到涂了我一睫毛的毛毛，我以为是长毛了，你很久没有用了， 不是不是， 我还想再问，然后你说不是，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本身它就是有毛的， 对，它就是这个出名的。 对，我再刷了一遍黑头，发现这个睫毛就是很好看，很翘，然后很长，对， 嗯， 很好看，所以这款我也要入手。 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吧？ 没想到， 哎，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种草更多、更便宜，都在100块钱之内的各种你稀奇古怪想不到的美妆单品。 嗯， 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嗯，稍后回来哟。 Got a girl from the south side, got brazen hair. First time I seen her walk by, and I about fell up on my chair. Had to get her number, and it took me like 6 weeks. Now me and her go way back, like Cadillac seats. Body like a backhoe, driving with my eyes closed. I know every curve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Doing 15 in a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举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都能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那说到美妆的话题，女人们也都会非常开心的一直聊个不停。今天呢，在种草了没环节，我们也是跟大家评测的是百元以下的美妆单品。这里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周六版本。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啦。 嗯，同时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真的是相当精彩，因为我们推荐的产品通通是在100元之内就可以搞定，让你变美的小单品。 而且我们真的是互相推荐， 并且 我觉得真的对大家也很有用， 绝对是良心推荐。因为确实不是怎么说，就是确实是可以代替一些大牌的。尤其是我觉得啊，护肤品其实很多像什么精华眼霜肯定是贵有贵的道理，因为它里面用的东西确实是好，但是像这种美妆产品，尤其是眼线笔呀、睫毛膏呀这种东西，它其实只要贴合你的皮肤，然后防水不晕妆就已经是非常好了，就并没有必要用那种500-600块的眼妆单品，实在是 没必要， 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对对对，而且有一些很大牌，比如说我用过 TF 家的那个眼线，我觉得很难用，它是双头，它有一个双头眼线，但是用了之后也是会晕妆。哎， 没有 对，也就是说就连大牌也不能做到不晕妆。其实眼妆只要你掌握好，它不晕妆就是好用的。我个人这么认为。 是 对，不花就可以。 尤其是这个眼线笔还有睫毛膏。 嗯，刚刚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跟大家推荐了平价的眼线笔、睫毛膏，还有睫毛夹，还有玄子跟一梦带来的染眉膏，通通价格都是在100块之内。然后一梦的妆容终于完成了呀，太慢了， 我真的是。但是我觉得我画的并不是很好， 我看一下好吗？ 眼线 很好呀， 眼线很难画，其实，对，它真的很难画。 嗯，粗头的还是， 粗头的真的不太好掌控。 很那个， 对。所以大家可以酌情去选择这些产品啊， 嗯，还是自己适合的。 哎，你用完这个绒绒的睫毛膏，你觉得不会奇怪吧？涂上之后？ 哦，不会奇怪，我就是你在涂的那一刻觉得很奇怪，就是感觉外面的柳絮飘在了眼睛上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当你再刷一遍黑色的时候，就觉得啊，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睫毛会变得很挺， 对， 很翘。 重点是你再刷那一层黑色的时候，它可以完全的把白色那层盖住， 是 不会有什么残留，就看上去又黑又白，完全不会。 又黑又白，对，没有那种效果。 不会，因为之前早期美宝莲出了一款，现在应该也停产了，也是一边黑一边白，很久之前呢，早就没有了这个产品。当时就是很红，但它是那种液体的白，涂完黑了之后，如果你技术不好，就会又黑又白。 啊，真的吗？ 啊，很奇怪。 所以它是升级版的。 对，升级版。然后这个是很便宜，好像就是那种泰国药妆，不超过60块。就40-50这种就应该都很便宜， 还不错。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选择一下。那今天呢，在我们种草了没的环节啊，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些便宜的单品。刚刚说到彩妆品是最不需要花很贵的钱就能够得到好用的单品的， 嗯， 其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眼影。 眼影，对， 因为眼影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日本和韩国有很多那种药妆的眼影都非常便宜， 三四十五六十七八十你都可以买到，而且都是那种眼影盘，很多种颜色，里面有提亮啊，然后又有各种你选的都能眼花缭乱。但是一些大牌子也会有一些眼部单品、嗯、可是我觉得只要选对质地，比如说你是喜欢哑光的、嗯、还是喜欢有一些珠光色彩的、 嗯、 你们两个觉得眼影跟它的价格有直接联系吗？就是一定是贵的就好用吗？ 也不是， 贵的也有难用的， 对， 便宜的也有很好用的， 对对对、嗯， 我就用过香奈儿的那个，就是很经典的那个四个球 的那种感觉 的那个、嗯、它有一个不好的点，我觉得它放超过一年多就好像变得不好用了。 嗯， 它有些颜色还挺漂亮的， 我跟你有同感。就是我不再提这个牌子了，因为这个牌子就是太有名了，我们不能去诋毁人家。 嗯嗯嗯， 但是呢这个牌子很多的彩妆单品都太难用了。对，它唯一好用的就是山茶花的那个水和就是护肤系列是好用的、是很味道有好闻，然后包括我们一直在用的这个BB 霜 是 好 用 的，它的彩妆的那种单品 就 口红非常干，然后眼线也不好用，因为我是他们家的死忠粉丝、嗯、会有很多他们家单品，然后包括玄子刚才说的那个那一款眼影，我还买过他们家的什么眉粉啊，我都买过、太难用了，它的缺点就是很干、 嗯、 放了一年之后就跟之前 不 一样了。 对，但其实彩妆产品的保质期是3到5年的、 嗯、对， 所以这个也是说明说给大家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不是所有的彩妆产品贵就是好用的， 对，不是它大牌就好 用。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一些平价的眼影 好吧？好，嗯，好，那我先来吧。这一款是两款都是一个牌子的，给大家看，哎，是 Kate 他们家，你看看， 嗯， 这一款颜色， 哇， 你看我都已经用到没有底，你知道夏很适合夏天的颜色。 对， 你可以让小雨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色系还真的 很 红， 很红，很好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经典的大地色的这一款，但是它都是属于是那种珠光的那种颜色。 嗯， 对，所以我要推荐给大家这两款，这两款分别是80块钱，反正不到100块钱。 嗯、 对， 还是很便宜， 很便宜的，而且 太好看了， 很学生党。 嗯， 就大家就是新入门的这些女生们，就是化妆入门的这些女生们，真的可以用 Kate 他们家的眼影，特别特别的好用，而且很耐用。而且它不会脱妆啊之类的，这些、对，很好， 颜色也非常正。 对，尤其是我拿的第一盘这个颜色，刚才小雨也给大家展示了，确实是非常好看，而且很适合春夏。 是， 对， 哎， 因为 一梦，你能不能现场教大家一下，就这几种颜色，有很重的，有很粉嫩色系的，一般你都是怎么来搭配的？ 就是我肯定是先就是打底嘛，打底这个颜色的话，我会选择这个最上面的这个粉和这两个一起合并的稍微去打一下，当然是上面的这个粉是多一点。 嗯， 然后下面我下眼影涂的时候会以这两个来提亮之后，然后我就会涂这个红棕有点发红的这个颜色在整个的眼皮，就是第二个眼皮的这个上面涂一层红色。当然了，如果大家就是很喜欢那种桃花妆的那种，那就不用涂最后的这一步了， 嗯， 在眼尾再加深一下这个红棕色就可以了。 哦，好好看，我一会儿想试一下这款。 可以啊。 好，玄子进来带来的 我给大家带来 眼影产品， 虽然是在日本买的，但是其实是好像是韩国牌子，叫 Witch Coach。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单色眼影，因为我已经买过很多这种就是多色的那个色盘的那种了，然后我看到这个单色眼影的颜色我也是很喜欢。 哎，那单色眼影你拿回家是要自己搭配的？ 啊，我喜欢这个， 但这个就是因为它很珠光，它其实你光涂这一个颜色也很亮， 好好看啊。 对，然后但 是用手涂就可以是吗？ 对对，我就是用手涂的，万能的无名指。然后涂出来效果真的很好，但它真的很闪，就是要是接受不了的姑娘可能会觉得太闪了，但你要用好一点，它一方面它很亮，但它的颜色又没有那么深。 嗯哼， 我觉得还蛮适合这个，也很夏天， 好好看， 也很夏天。 我记得有一个牌子，他们家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单色的眼影，是那种眼影膏。你知道那他们家是什么牌子来着？我好像 液体， 对，有一点液体，然后你只需要涂一个眼影的颜色就很好看了。 是什么牌子？ 我 一会儿可以查一下， 我查一下，然后告诉大家。 玄子一会儿就来试这一款你带的这款珠光的眼影吧。 好 我觉得非常好看。然后 我一会儿要涂一梦的这一款。 行， 哎，接下来一梦，你那还有什么彩妆单品吗？ 彩妆单品是吗？ 我们把彩妆单品给大家讲完。 还有就是一些口红啦。 嗯哼，哦，平价的口红对不 对？ 好， 没错。 那我们来说平价口红吧。 OK， 玄子有带平价口红吗？ 我带了一支唇蜜唇彩。 哎，我们两个是一家吗？ 哦，是的。 是维密的吗？ 不是，这个是 Luna So。样子很像。然后也是就是跟我之前拿的那个睫毛膏是一个福袋里面的。然后它其实颜色很浅，它有一点点粉，但是我觉得它可以用在那种就是普通的口红，就亮色口红之上，然后加一层就是很水润的感觉。 对， 而且它带一点点珠光。 好呀，你一会儿就直接把这个加在现在唇色上好不好？ 好的， 可以加给大家看一下。哎，一梦，你拿的这一款我不太能懂。哎， 这 是 款布灵布灵的是吗？但是它涂在嘴上之后，就是在你的唇膏的基础上，会在光的折射下会有一点发，就是那种微蓝的那种亮，就很好看。我大家可以待会给大家涂一下。 对啊，你会不会涂一下 ？OK。 然后你们这两款价格都是100块之内吗？ 是的， 对， 应该就是几十块钱， 70来块钱。对， 你们看，100块之内可以买到这么好看的口红。 是啊， 今天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也是我一个好朋友出去玩买来送给我的。是爱丽小屋的口红。好好用哦，而且。因为我的嘴有点问题，就是我的嘴唇。 小雨，你要不要闻一下这个味道？ 好， 太好闻了， 好闻，好闻吧？ 对 对，就是又好闻，然后涂嘴上也很好看。 你赶紧涂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哎，你们两个人现在就把口红的那个涂上吧，布灵布灵的那款。然后我来跟大家介绍我的这一个爱丽小屋的口红。它的价格应该也就是几十块钱，但是呢，我觉得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很认真推荐哦，是因为它涂在嘴上之后不会起皮儿，而且颜色持久度和饱和度都很高，涂上之后真正能让我这种很干很干皮肤的嘴感觉到被水珠在滋润着的感觉，所以一会儿对，真的这一款很好用，就是比那种300-400块钱的口红涂在嘴上要滋润多得多，所以一会儿我们也会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不如现在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小下， 好， 然后呢我们各自把口红和眼影补一补，然后在一首歌之后我们会回来继续跟大家来种草。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100元以下的彩妆和护肤单品评测，稍后会有更多更精彩更便宜的单品来带给大家，不要走开，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啦。我是小雨，一会儿见。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统统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已经画完了眼线、睫毛膏以及眼影，现在自信满满的小雨， 她真的是很利索。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那个最墨迹的 emo。 还有，欢迎我们今天的美妆达人玄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也画了眼影和嘴的玄子。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给大家来评测的是100元以下的美妆和护肤单品，我们现场真的变成了一个化妆间，女孩子们都非常开心的各自交换着化妆品，然后画得很愉快， 画得不亦乐乎。 对，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直播来找到适合自己的单品，因为有一些单品确实没有花，没有必要花大钱买那些大牌子，大牌子不一定好用，可能会伤了你的心，还会让你的心在滴血。那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呢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刚刚休息的这一首歌的时间呢，简单爱用了一首非常简单的时间，大概4分钟，我跟玄子还有一梦，我们三个人都是做了一些妆容的调整，比如说我用了一梦刚刚给我们推荐的来自于 Kate 这一款很平价的眼影盘，它大概只需要70-80块钱吧就可以来买到了，然后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色号呢也很实用，上面有一点点红，可以画出那种桃花妆，我就是把他这个眼影涂在了脸上。然后另外他们两个人刚刚推荐的那款玄子你可以把那个再举起来一下，就是哦，那都给我吧，我来给大家展示 举一下。这一款是哪一个？ 我说的是口红。 口红是吗？ 他们两个都涂上了一个很闪的很平价的那种唇蜜，就是它的作用呢是加在你的唇膏之上，让你的妆容看起来更加水润 不灵的感觉。 对，一下变成那种日系杂志女孩，非常可爱，很青春。 对，然后呢一梦现在又在涂玄子的那一款眼影。 对， 哦，这个眼影好好看， 是不是好看？ 这个真的只要100块之内吗？ 真的，真的， 我觉得完全可以代替我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大牌，我就是要说它不值这个价钱，完全可以代替这一款。 这个， 对，我今天还带来了一款 TF 的， 也是这种， 对， 单色的， 它是双色， 双色， 对，下面是慕斯质地的，然后上面是一个很闪亮的， 看起来很好看呀、啊， 很好看。可是我觉得涂起来跟你这个完全是一样的。 哎，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单色眼影能涂成这种效果，我很开心， 对对， 很欣慰。就是我不用再来回的，就是又涂这个颜色、又涂那个颜色，就一个颜色就搞定了。 太好看了， 是不是？哦，很棒哎！ 它又可以涂这个眼皮，然后下眼角也可以涂。 这个什么牌子来着？ 叫 Witch。 Poach, 我看一下 ，Poach 是一个、是一个韩国的牌子， 也是一个平价品牌吧。 对对对，这个当时是我只是就是随手一拿，然后大概是500-600日元，很便宜。 哇！ 结果拿回来以后觉得它好好用啊，后悔没有再多买几个颜色。 他们家是不是还有很多颜色？ 对，很多颜色，我当时就只挑了这一个，好后悔。 好的，小雨，你拍下来然后发给我。 好，我现在发给你。 太好了， 对， 太好用了呀！ 而且它的那个珠光真的就是虽然很闪，但你不觉得就是好像 很就是很就是很明显的那种， 对 对，或者是感觉，哎，你看小雨，你这么看我的这个眼睛，是不是感觉跟正常眼影就是一样的那种 感觉？完全不夸张， 完全 又闪 又 特别。就是如果我看到今天看到一梦这样来的话，会问他说：“哎，你这个眼影不错。”会这样会注意到， 对，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画眼影画得特别明显，不是一个特别好看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 但是这个吧，就是又明显，你又不觉得很突兀。 是的，没错， 真的很棒，真的捡到宝了，而且价格太便宜了呀，100块都可以买好几个了。 是啊， 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如果从一开始就收看的话，会发现我们本来都没有带什么妆，结果妆越画越浓，越画越全，这也就是说明 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希望大家收听收看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都可以从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变成女神咯。 没错。 哎，我们今天现场的彩妆单品是不是推荐完了？ 对， 彩妆单品推荐完了， 可不可以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粉饼吧，算是。 好好好， 这个粉饼就是 用过吗？ 这个是 AHC 是吗？ 你用过这个？不是， 没有， 是一个泰国的一个牌子， 也是泰国的。 泰国药妆很神奇， 也是一个泰国的牌子，然后大家在网上也可以买得到。 我看，我看，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这款，它有一个白色的外包装的。对， 有什么区别？白色外包装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好像是就是包装好， 已经被你用到铁皮， 是，没错。 我一会儿想用， 可以，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发现，就是你化妆之后，哪块出油了，或者是有点卸妆了的那种感觉，你用上它之后，又感觉重新化了一层妆。 哇，因为我跟一梦都是干皮肤，所以会害怕粉饼让我们的妆容变得斑驳， 对， 这款不会是吗？ 会， 一会儿我要试一下。 OK， 那接下来这个时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来跟大家种草一下我带来的最后几款单品，然后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可能都要交给玄子了。玄子那里还有一大堆的单品等待着来种草，都是百元之下的。我首先要来推荐的也是来自于日本药妆的这一款妆前乳，非常的好用。它抹上之后，我可以给你们怎么形容呢，就是它的价格是60块钱，可是抹上之后会有一种让你立刻用了美图秀秀磨皮美容的感觉， 就是平价单品， 对， 你有贵妇级的待遇。 对，你抹上了之后就会发现，哎，我的皮肤怎么那么滑呢？但是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颜色，就是透明的，然后它涂上去之后会有一收缩毛孔那种效果，最近在日本非常的红，是刚刚红起来的一款单品。 对，小雨送 还不太好买， 送了我一款。 你有用吗？ 用了。 好用吗？ 好用， 是非常好用的哈。 对， 就而且我觉得它不挑肤质。对，就是油性的混合性皮肤和干性皮肤都可以来用这一款。 嗯， 选择你可以一会儿在手上试一下。 对， 然后我今天想跟它对比的大牌就是 TF 的这一款，因为我拿它来是因为它也是无色透明的， 也挺好用的。对， 也挺好用的， 味道也很好闻， 味道也很好闻。可是价格差了多少呢？大概 十万八千里， 价格差了大概十倍。然后我觉得刚刚我推荐的那一款便宜的单品并不是说委曲求全的替代，而是真的非常的 好 用。 对，玄子可以在手上试一下。 而且大家不要看它瓶子小，它可能是瓶身的设计问题，它不是小样，它其实是有25毫升。 对 对， 它其实我能看出来，就它那个质地，它会用，可以用很久。 对，它是25毫升，因为正常的妆前乳也都是30毫升， 而且很水润， 它不是小样， 很水润。对，我刚试了一下，真的是就是毛孔隐形的感觉，虽然是在手上，毛孔已经很小，但我真的觉得就是涂完的部分跟没有涂的 很舒服，是的， 而且它就是没有什么味道。 对 对。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卸妆产品，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一瓶是非常出名的那个很贵妇的卸妆膏， 这个挺好的， 这个挺好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卸妆油，为什么是新的呢？是因为我用了太多太多的空瓶了。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写了一个第一位，它在日本是蝉联很多年销量第一位的卸妆油。当年我有一次在香港的某一个店里面想买一个卸妆油，我就想换掉，那是已经是很多年前了，觉得老用它太烦了。然后呢，我就想试一下植村秀的那一款。当时我就问店员，随便找了一个店员，我说这两款你推荐哪一款？价格差了18000里哦，他竟然给我推荐这个。他说这个很好用，而且你们知道这个在日本卖多少钱吗？300日元 啊、哦，那很便宜。 他们那边都是这种。 对，300日元，这一瓶230毫升，能用不知道多久。我家里没有，现在囤了可能很多瓶，真的非常好用。对，然后而且它卸得很干净，就我有的时候就是不涂那种难卸的睫毛膏的话，直接用它涂就可以完全卸得很干净，皮肤不会有任何负担，而且也不会长痘痘。价格是，就算你找代购什么的买，可能也就40-50，绝对超不过50块钱，就是很好用的一款卸妆油。然后另外呢，最后一点点时间来说一下我带来的洁面。 好， 带来的大牌洁面是来自于 Pola 的这一款黑 BA 系列，它大概是价格是要大概600块钱左右，600块钱一瓶，而且用的很快。然后呢，还有一瓶这个是日本最近很红的一款药妆， 它挤出来是一个玫瑰花， 对、嗯、 对。 对，它挤出来是一个玫瑰花，是一个泡沫的洗面奶。然后呢，非常的怎么说？因为我也给了一梦一个， 对，他给了我一个， 我也送给了一梦一个。它

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欢迎回来，这里是周六版本的潮流梦工厂，正在为您直播的第四时段，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因为你有没有觉得今天两个小时过得太快了呀？ 过得很快，而且很开心。 女生们一聊起美妆产品的话题就是 停不下来。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也请来了美妆达人玄子，让我们一起欢迎她。 大家好，我是玄子。 真的是美妆达人，而且在这个第四阶段呢，就是第四个时段呢，我们基本上都要交给玄子了。 对，我们东西已经都推荐完了。 是的，玄子真的有很多的东西要推荐给大家。 是的，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百元以下的美妆和护肤单品，通通都在100元或者100元之下，绝对没有超过这个价格的。 没错， 并且还很好用。 哎，是 在一开始，我首先要来推荐一个我最后的一个东西，也是刚刚我那个在节目间隙时间拿出来的，就是它是一个来自于日本的一个小小的发蜡棒。 就是当然它虽然这外观就是不是很好看，我觉得 外观很普通， 对， 还好。 可是它很红，它价格也很便宜，大概400-500日元吧。然后我当时一口气在日本买了8个，就把包装全部都拆了带回来，因为我也会用，我老公也会用。又有的时候女生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碎头发， 对， 怎么办？尤其是扎上了之后怎么办呢？ 小雨，我记得你以前碎头发就是前面还是有点多，就是小绒毛。现在是你每次出门都会用吗？ 不，我现在也是因为我长出来了，已经过了那么久了，我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了。但是当我有小绒毛的时候，我会用它来压一压。想得起来的时候， 很小， 随身携带很方便。然后你只需要把它打开，它就是一小随身发蜡棒，它不会让你的头变油，不会。你轻轻地把它抹上去，然后顺着那个方向，轻轻自己捋一捋，就会头发就会很听话了。 好， 对 我们这种就是滋儿着的那种。 是，对，你们两个也可以拿回家来试一下。哎，那接下来就把， 谢谢小雨， 没关系喽。那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潮流梦工厂，说不准我们也会有不定时的各种各样的福利来送给大家。 没错， 那也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玄子来给我们推荐一些他带来的。刚刚一梦还在说他有看到一些， 我有看到一些。 你说很多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且他带的东西都是稀奇古怪的，但是真的是感觉又平价又很好用。 好，赶紧开始， 很期待，来玄子开始吧。 你们可以说从哪个， 我完全不知道都有什么，我也看不到你。 对，你可以随意， 你可以随意啦。 那我们先说护肤的吧。 好。 然后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是护手霜。 护手霜， 然后也可以涂就是脚后跟。然后这个真的是很好，很润，而且它超便宜，真的就是几百日元。也是 你可以离镜头近一些，这样 这个是就是资生堂的一个尿素霜。然后它这个就是我用了那么多，这个也有很贵的护手霜，那么就不说牌子了。然后也用了一些就是其他的，但是我觉得在平价的里面，这个真的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我也是随手一拿，然后发现哇，真的很好用， 随手 试一下。 好的， 它就很润。 护手霜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有的时候是假润，你抹上去之后浮在上面，但是感觉没有真正的被你的皮肤深层所吸收。 哎， 说到这儿，我好像想起来，我今天貌似也带了一款护手霜， 我 给大家找。 我也带了一款护手霜， 貌似也带了一款很便宜的护手霜，也是日本的这一款。 哇啊，这个是 这个也很好， 这一款。 它也有这种管状的，包括我刚刚拿的那个也是，除了管状的，还有 这种盒状的。 对，盒状的。 这一款护手霜呢，它是这种大盒子，不是让你随身携带的。它主打的广告语是可以让你在睡觉的时候，好像给手敷了一层手膜一样，很润。 要试一下这个吗？ 好， 我觉得 涂完了吗？ 我都涂完了，然后让我闻一下。哎，这个好好闻哎。小雨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很好闻，你可以，你要试一下吗 ？OK， 好，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今天的这节目做下来，就是三个人不停在互相试，也是给大家在试，是真的很好用。 这个很润，这里面应该是这是保湿因子吧？ 对， 那个、小小的， 对 小粒儿， 它价格很便宜，也是几百日元，非常便宜。 对，这个也有那个管状的，也会很方便。 是的， 对， 这种就是拿着给家里用的。 大家也可以 常备一下，因为其实护手霜不仅仅是冬天，春夏季节也是很有必要要用 的。 对，好，玄子可以继续来推荐。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面霜吧。 好， 这个科润的面霜应该有些朋友会， 我有用过他们家的卸妆油，很好用， 是那个卸妆的那个啫喱， 对对对对对， 就那个也很好用， 超好， 但是基本是用来卸那种就是普通基础的底妆，像刚才我们试的那些睫毛膏可能 卸不掉， 防水太厉害 了，太难 了，就卸不掉。然后这个真的很润，这个就是既平价又让我感觉就是我在外面用了多么花里胡哨的，其他的贵的也好，说便宜的也好，但我觉得它还是原配，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很保湿。它主要是保湿。 对，其实有一些面霜没有必要选择很贵的，是因为说，它的效果可能也就是保湿。所以如果只是保湿单一功效的话，它只要越能够深入的浸透到你的皮肤里面就是越好的。 对， 并不代表，就是除非你选择一些有特殊功效的一些面霜， 对， 才值得你用大的价钱来买。 对，而且它不会很油，它是就是你涂上以后你不会觉得它整个浮在你的脸上然后就油光满面的那种保湿，它是那种就是你涂上就是有一种瞬间就吸收了然后还很哑光的那种感觉， 很润润的， 就是让你觉得很安心。 好，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说一下的就是这个晚安粉。然后这个是属于你在就是洗完澡然后护肤之后，然后你可以就是薄薄的上一层这个晚安粉，它会帮助这些护肤品吸收，而且不会让你脸上觉得好像很油，然后把这些护肤品都锁住。 哦，不是平时出门用的。 你也可以出门用，但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这些猪猪女孩来说还是就是精致一些比较好，就是你可以买两个或者你用两个粉扑，这样你出门用的话你可以换一个粉扑，因为你平时已经上妆了，然后跟晚上你睡觉之前肯定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区分一下的。 okay. 我觉得然后它也很香，你们可以看看， 可以看一看。 OK， 它里面会带一个粉扑。 好，我们粉扑好可爱， 我觉得 好可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 对， 就是很可爱的这种，就是 一个 蝴蝶结， 粉粉的。 它价格也不超过100吗？ 对对对，它好像只有600日元吧。 香，哦，好好闻哦， 香，这都是新的。 还有另外一个款是蓝绿色，这个是粉色，好像是功效上有一点不一样。 应该也就是什么保湿或者是美白的区别吧。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我本来是买来玩玩的，因为这个很有名，但是我一直没有试过。我就是那种会就是看到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哎 想尝试一下， 我就来试一下，就是这种心态导致出现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小东西。对，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可能大家看起来很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夏天可以用的爽身粉。 爽身粉， 对， 其实刚才 爽身粉不是痱子粉吗？ 对， 是给小孩用的吗？ 对，然后它，但是它很，就是它很香，而且是粉粉的，也是粉粉的， 也是很 可爱。 我发现了，你露出了， 是的，是的，颜值也很重要。这样自己用起来就是也很开心。 对。 然后这个呢，我这个还没有打开，它其实就是你看着、这个、 也可以闻到那个味道，也非常的 香。其实它跟普通的粉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它其实在有一点美肤功效， 有一点珠光。 对，而且它扑到身上是带一点点珠光的，但是是那个不是那种好像那个眼影一样那种珠光的，它是一点点闪，一点点金闪。然后这样你在夏天的时候，因为露肤面积很大嘛，一方面它铺上以后有一点点这个提亮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其实也可以某种程度上可以防晒。 真的吗？ 对，因为你想，就是我们普通用化妆品用在脸上也是除了这个修饰作用之外也会带一点这种防晒的这个效果。 但它这款有写防晒倍数吗？ 这个没有写防晒倍数，但是就是说你可以在就是给皮肤加一层相当于保护膜的那种感觉。 明白。 而且就是我觉得夏天女孩身上就亮亮的很好看，而且你可以用来就比如你提亮锁骨啊，跟打了一层高光一样。 是， 我觉得还蛮好的。 很大一罐，所以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不到1000日元，不到1000日元， 也很便宜。 你可以闻闻， 很便宜。 好， 你可以给小雨闻一下。 哎，包装真的很好看， 是不是很好看？很少女。 对，我就对，那就算是我要走少女路线吧。 哦，好香， 特别香， 特别特别的香。 而且它这个粉扑的质地好可爱哦， 对，这个粉扑超 Q， 太 Q 了，这个粉扑就像那种棉花糖一样， 对， 好想吃一口。 我觉得就是为了这个粉扑也要买， 对。粉扑应该是给你带来额外的惊喜吧， 是的， 因为本身你也不知道粉扑什么样子， 对，特别特别软， 好棒哦。 嗯，你不用它来铺那个这个粉，你可以用它来做别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一个定妆喷雾，也可以做妆前喷雾，这个是 Make Up Forever，然后它是其实很小，30毫升，但很能用很久，而且非常方便携带。就是你在就是上妆之前，这样就是其实就是普通的喷一下脸，我可以喷一下。就是然后等它干了以后，你等一下，等它干了以后，它会有一点点亮亮的，然后而且很保湿。然后其实它除了在上妆之前用，还可以用在这个平时，比如说我白天了，我觉得脸上出油了， 也可以当个保湿喷雾来 拿出来，然后补妆啊，或者是那个就只是保湿的喷一下。 哇，开心，我也想喷。 对，而且我一般是这个化妆之前我喷一下，然后上底妆，然后之后化完妆，尤其是化完，因为我很爱画腮红，画完腮红以后，然后我觉得喷完了以后能锁色，所以我会经常用。而且这个大小真的带出门超方便，就包里随便一装就好了，也不占地儿， 大概能用，怎么也能用一年吧，我觉得。 我这个应该是去年下半年买的，现在还在用。 我以前如果今天不是玄子来咱们节目当中，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还有定妆喷雾这种东西，完全不知道。 而且 现在喷在脸上还是觉得很湿，它还在吸收是吗？ 对，它慢慢的，它那个等干了以后，你脸上虽然是亮的，但其实是没有油的。 Okay. 对，而且哎，我现在也吸收，你看它的这个脸上， 对，它是亮的。 奶油肌的感觉， 好， 而且也不会就是说妆花了这种情况， 对对对， 根本不会的。而且就是大家在就是喷这个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稍微远一点点， 对对对， 离远一点点喷，对，大面积的喷， 嘴也闭上， 对对 对, 对，就可以了。OK。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面膜类的，这个其实看这个包装，尤其是 大家也不陌生， 对，大家应该不会觉得很陌生。这就是那个叫什么屋啊， 就是 豆腐 的那个， 对。然后对，盛田屋豆腐面， 盛田屋，而且它以前不是盒状的嘛，然后现在是出了这个贴片的，是 它这个后面也有画，就是它最红的是这个，对，就是这种罐装的，然后是涂抹式的那种面膜，它那个效果特别好，保湿啊，有保湿，有美白，还有那个就是好像是修复，就是不一样颜色的。然后我这次看到就是它最近出的这个贴片的这种面膜，然后我一想说那个罐装的那么好用，我一定要买来试试，然后效果还是很好的。 你试过是吗？ 试过另外的一个，就是它这个是它那个普通的那一种，还有另外的，就是不同功效吧，算是，就是刚出的。 这一盒里面是几片呢？ 这一盒是5片，然后但是就是正常的价格 啊，就大概1000日元左右， 对，1000日元左右。 好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新奇的，这个是 法令纹贴， 对， 妈呀， 对， 这什么 贴法令纹的， 就是很神奇，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这个是，其实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吧。 好， 因为其实 是说法令纹一贴上之后几分钟就可以消失吗？ 它会就是 淡化 变浅， 对，抚平一下，但是就是说平时还是要注意，就是还是得用一些别的辅助的东西。这个是，其实大家看好像是干的是吧？ 是， 对，干的。然后但是其实它里面有精华在里面，只是它就是 需要你用那种化妆水。 它就是像那个面膜一样东西吗？素颜的时候用，然后用完了之后 再上妆， 跟面膜一样哦。然后就是比如说你晚上 像眼膜似的， 对对对，像眼膜。晚上洗完脸以后，然后它这个需要用化妆水、精华，就是那种普通的那个爽肤水给它化开，相当于给它把里面的精华这时候就会出来，然后你再把它贴上，然后效果还蛮好的。 哇，好棒哦！ 对，因为女生年纪大了以后嘛，就会。 虽然我不得不吐槽说这款产品会有点鸡肋，就是平时可能不会想到会用它，但是还挺想尝试一下的。 对这个的话，我当时也是觉得，还有这种东西，因为我平时我如果怕自己这两条纹出来，我会用眼霜吧，就不是那种特别油亮的，就那种保湿的眼霜，我会在这就是晚上护肤的时候也会在这涂一下，我觉得就还好了。但是如果借助外力来就是想抗争一下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 有的。女人在有些时候还是需要抗争的， 是的， 尤其是法令纹这种。 哎，我们小雨又拿出来一个， 对，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对，很平价的面膜，也是我在日本，我当然只买了两包，一包里面有三片，因为我觉得它好好看哦，然后我想尝试一下。 是的， 对，它里面就是像它上面写的，大家能看懂的字面意思，就是有一些海藻呀，还有一些花果成分，然后有美容液精华这样的，然后它里面是会有一些果香的天然精油成分在里面，它每一袋是三片，很好用，很滋润，我甚至觉得说要比那个我觉得比前男友面膜还要好用，对，我觉得这款真的非常好用，它保湿程度很适合，味道很好闻，它的价格也是在也正常价格吧， 对对， 八九百一千日元这样，一包三片，然后就大家如果去看到的话也可以买一下，因为包装真的很可爱呀， 很好看， 他们那边很多这种， 对，很多这种，就是我觉得日本的药妆那种，像这种几片一装啊，或者是那种一小盒的，虽然价格都不贵，只要是保湿的话，其实都还挺好用的， 对， 没有不会有什么特别难用的。然后我要吐槽一款面膜， 终于不是推荐了，该吐槽了， 我要吐槽一款 这个 面膜很有名，但是我觉得它不好用。 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皮肤干，我用完了之后我觉得还是很干。但它虽然写的是敏感肌和干燥肌的配方，可是还是会让我，而且它的质地是那种，不是我喜欢那种厚厚的质地，面膜纸的质地，那它这种是为了敏感肌肤，可能是那种说不上有点胶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不太适合我，所以这个面膜没有买很多，但是却一直没有用完。 我觉得这个在日本还是挺红的， 很红。这个你没有用过吗？ 这个我用过，我知道。 你觉得好用吗？ 我其实就觉得还好，就是补湿的那种。 对，你觉得它 保湿的？ 对，我觉得它一般般吧， 没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特别。如果是在同一种价格当中来选择的话，这个其实可以 pass 掉，因为有很多同样价格又很便宜还比它好用的东西。 对， 是的。 好， 好了，那今天选择你那还有什么货吗？ 我还有一些，这个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就是也是在日本买的曼丹的，这个看上去像湿纸巾一样的，实际上它就是湿纸巾，只不过是在脸上用的。这个 是刚才给我用的那个吗？ 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是刚才用的是碧柔的，也是卸妆湿巾，它们都可以卸妆，但我觉得这个更强力一些，因为它这个牌子就是我刚才推荐的那个卸妆油的眼唇卸的这个牌子的，所以它卸妆特别强力，特别适合就是比如说你要出去玩或者是出差，然后带出去你就可以不用带，就当然了我们就是再讲究一点的可以带那种卸妆膏啊卸妆液出去，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够用了，如果你出门的话，你不想弄得特别复杂，然后 这个好想要，这个真的很不错， 这个也是就是这次我决定一定要入手来试一下的那种， 一会儿可以拍照给我们留念一下， 对， 可以去找一下。 好的好的，然后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眼药水类的呀，还有身体头发的那种，也可以吧，就是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这个是其实是戴隐形眼镜美瞳的女孩们可以入手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是滴在就是你戴隐形眼镜之前你滴在那个 隐形眼镜 里面就是做一个保护膜润滑的这么一个， 这个太实用了呀， 对，这个很实用， 这个也是这回我回购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戴的话眼睛会很容易干，如果用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在你戴之前先上一层防护膜，这个可能比那个你之后再滴各种就是说戴隐形眼镜也能滴的那种眼药水啊会更有效果，在保湿上，因为眼睛还是很重要的，大家要保护好。 是的。 还有一些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的， 时间不多了哟，你要选择重点了。 对， 推荐一个很平价很平价的，就20多块钱能买到的抹头发的， 那真的是买不了吃亏和上当呀。 对，这个 包装也很好看。 国货，这个是谢富春头油，桂花头油。 这是咱们自己的国货吗？ 对，这个很老牌了。然后他们家其实最红的是好像是几年前的那个腮红，就是胭脂。 对， 然后但是就是我就意外的购了这个头油然后因为我头发其实是那种沙发，然后会很容易干的那种，然后但我又怕就是说用那种就是头油就普通的那种那个护发产品会就是出油，就是物极必反的那种，就怕那种。然后但是我买了这个以后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洗完澡半干的时候你稍微倒一点出来，这里头超多，你用每次用那么一点点就是一个都不用钱币大小你就能抹整个头， 只要20多块钱。 对，超大一瓶。 哇哦。 对，你可以闻一下， 像精油一样的那种。 对，就特别稀， 包装看起来很下本， 但是其实很便宜，很便宜。 而且是拧的吗？还是 你就把它拔出来。 拔出来， 其实不是很好拔呀。 真的吗？对，来试一下。啊，真的不是很好拔。我又怕， 对，千万别， 我会害怕把它那个。 是， 因为它里面就是很容易就倒出来了， 是吧？ 那就等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两个人会私下闻一下，帮大家来评测一下刚刚这款20多块钱的国货头油。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国家自己的国货确实还挺好用的，包括一些润肤露啊什么的，也是提醒大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选择合适产品来支持我们的国货。国货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东西的。 是的，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非常的开心， 非常充实， 玄子也很充实，我们给大家评测了非常多种类的。平价的彩妆和护肤单品价格都是在100块钱以下， 没错。 那我们可以预告一下下一周我们要跟大家评测什么。 对，我们下一周呢要跟大家评测的是关于口红类的。而且哎呀，这次要就是要评价的口红就是主要是主打我们的春夏了。就是最 什么豆沙色就可以收起来了， 夏季的口红号的这个大测评。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下个星期六的时候，我跟一梦还会来给大家评测适合春夏的口红，我们会详细到它的质地、它的颜色以及或者有没有一些混搭的方法呀之类种种的一些小办法和小窍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也非常感谢玄子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以后还是要多多做客，然后也给我们推荐各种各样的好用的单品。 拜拜喽， 拜拜， 拜拜。 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